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爱之梦开始了，今天永恒的魅力串烧时间，我是王主。第一段串烧我给它取名为古典之最，在这里所听到的所有的音乐都是我们能第一时间就说出取名的这些经典音乐的篇章。那在此刻和你一起来聆听的是永恒的魅力，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到两点钟会为你带来的古典音乐节目。 Oh! Thank you.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由作家梁文道、电影制作人马可穆勒策划的第一届室内生活节近日开幕，歌手李健出席开幕发布会，和策展人梁文道畅聊音乐与美好生活。作为开幕演出无穷及其乐队演奏会的嘉宾，李健临时打断原计划，将独自演讲改为对谈，邀请梁文道一起上台。在无穷巴扬手风琴演奏的间隙，聊及对拉美音乐和拉美魔幻现实文学的理解。由广东卫视和山西卫视联合制作播出的国乐大典昨晚播出第二期，本期节目以英雄本色为主题，女子水晶乐坊的成员们刚柔并济，一身侠女打扮惊艳亮相，以水晶兵器演奏十面埋伏和凉凉，曲风结合宫廷乐和禅乐，尽显东方之美。据媒体报道，一连两场在香港红馆举行的福禄寿十周年演唱会近日圆满结束，张智霖、袁咏仪、佘诗曼和狄龙等前来捧场，全场观众爆满。演出之后，阮兆祥表示王祖蓝患重感冒带病演出，演出之前连说话都有问题，很担心影响表演水准，没想到上台唱歌时依旧活力十足，因此很佩服祖蓝。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今天的串烧世界，我们的主题是古典之最。所听到的所有的音乐，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第一时间就能够判断出它的名字。比如像耳边的这样的一段，也许有人会说，诶，这是什么来着？可是它的前啊，就是它的第一句啊，第一个词说的就是这首曲子的名字，格拉纳达。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串烧世界第二时段，欢迎你回来，我是王卓。 Thank you.